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天空云量逐渐减少，天气转晴，能见度也好于上午，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是夜间随着气温降低，空气湿度增大，又会有轻雾或雾，能见度再次转差，对交通有不利影响。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阴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有轻雾或雾，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多云转晴，偏南风2-3级，气温16到13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17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7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六年乱世，五队人马，跨过冰原与沙漠，走遍城市与孤岛，数次遇险，只为了一座无人知道确切位置的传说中的城市——香格里拉，一个关乎人类命运的谜团。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未读文艺家新书《探险家工会》，移动的香格里拉，海文科斯特纳耗时9年的奇幻冒险史诗《探险家工会》首部曲《移动的香格里拉》。本期嘉宾未读文艺家主编刘墨女士，带上你的地图、罗盘、勇气和智慧，踏上前往未知世界的奇妙之旅。整个地球都是你的舞台，人类的好奇心永不谢幕。探险家工会，移动的香格里拉，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啊，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探险家工会：移动的香格里拉》。而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呢，很多朋友啊都非常熟悉他，因为大热的未读。那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他是谁呢？我们来介绍啊，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来自联合天际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未读文艺家工作室的主编，他就是刘墨。你好刘墨。 刘莎好，大家好，我是未读文艺家的编辑刘墨。 哎，我刚才为什么说我说未读大热呀、啊、因为前两年正赶上莎士比亚嘛，然后他是逝世40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纪念，然后企鹅出了一套系列的改写莎士比亚的这样的一套书。然后以前啊未读，很多朋友都知道未读探索家，但是从那个时候大家突然发现啊，未读文艺家都是大牌。 谢谢大家对未读文艺家的喜欢，我们也是坚持 出一些比较优质的书，然后虽然数量不多，但争取每一次亮相都能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所以今天依旧大牌带给大家，对吧？ 对，今天这本书是一本你看见之后会非常赞，然后他的创作的背景，他的创作团队都非常惊人的一本大书。 对，一定要说是一本大书。这本书我当时拿到了以后，我想哎呀怎么这么厚啊，你这赶上康熙字典的厚。 是的， 你这么说你把好多想看书人给吓跑了，人说这么一本书得看好几年才能看完的吧。 没有没有没有，你知道吗，它有一个特别幸运的点，就是它是一本图像小说，全书有700多幅文字，所以你在图文浏览的过程中就能想成一个超级冒险超级刺激的故事。 就是刚才刘默给自己挖了一坑，现在又给补回来了。大家首先也不会因为它是一本特别特别厚实的啊，真的是厚实的一本书，它还不是精装的，因为精装那种厚皮儿会占地儿，然后它是一本软皮儿的，按道理说简装书都会稍微薄一点，但是你拿到手以后会发现特别的厚实的一本书。 嗯， 说到了这是一本啊，我觉得应该叫做史诗。 对， 那么为什么啊？我们称它是一座是一本史诗。我就先讲一讲《探险家公会》这本书它讲了什么样的内容，然后呢，也方便一本新书嘛，也方便有一些没有拿到书的读者还有听众的收听，好吗？ 好的，其实它的内容非常的简单，就是一条线。我们的探险家工会是一个特别神秘的组织，然后它就是去世界各地探险冒险，去发现一些新的世界，为世界的好奇者们去开展一些新的大门。对，然后我们的故事的主人公其实是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小人物，他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是一个小 loser， 但是他有一天就跟朋友就是吹牛皮的过程中把玩笑开大了，对，所以呢他就不得不踏上了这样一个旅程。然后我们的故事的核心的主人公是一个叫一对兄弟，然后哥哥突然就参加工会的过程中突然失踪了，然后莫名其妙的回来之后就生了一场大病，然后他的弟弟有一天就收到了他哥哥的一封信，然后他在哥哥就告诉他，我这有一本那个日志，然后你需要去遵循日志里的指示，还有一些小线索，你去世界各地寻找跟我患了同一种病的人，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去寻找这个所谓的香格里拉这个地方，它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地方，它也不是一个固定的地方，它是一个在世界各个地方会变动的地方，所以这也是我们书名为什么叫移动的香格里拉的一个缘由的来头。对，当然跟他们这一对人有一个对立面的，就是有一个所谓的保护香格里拉的那种一个组织的存在，对，他们就是会避免以及限制人们去建这个城市，对，所以有一个所谓的正义的力量，有一个所谓的邪恶的力量，他们相互碰撞，然后这样的故事就展开了。 哎，刘默，你知道我刚刚打开这本书的时候，我看开头的部分的时候，你知道我感觉这本书像什么吗？像特别像泰坦尼克号的开头。 是吗？ 泰坦尼克号的开头，那个小伙子是因为打赌赢了两张船票，所以他走向了跌宕起伏的那样的一段在船上的旅行。 是的， 虽然由此也走向了生命的终点，但是这个故事啊，会让人永远铭记。 是的，是的，我们觉得这本图像小说其实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吸引点，就是它没有把它的主人公设置成那种特别完美的英雄或者什么，会让你觉得啊，这可能是我的一个好奇心的一个起点，因为其实我们从小读的，比方说像罗尔纳的那个海底两万里啊，或者是地心世界，大家其实读的这些冒险小说以及曾经看过那些小说，其实大家都有一个环游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梦想，或者是有一个不灭的那种少年心，即便我们现在可能32离了，或者是人到中年了怎样，但是我们的内心深处其实还是有一颗少年心的，而这本书其实就是要写给这种少年心不灭然后好奇心不灭的这种人的，即便你可能现在深陷在某一个现实的情境里头，但是你的想象是没有边界的，你可以在书里头去畅游另一番世界。对， 刚才呢刘默也特别谈到了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这是一本图像小说，但以我看来，刘默，这本书应该是介乎于小说和图像小说之间的一本书。为什么这么说呢？就你如果说它是图像小说的话吧，大 部分的图像小说没有这么多字儿。 嗯， 你如果说它是小说的话吧，大部分的小说没有这么多图像。 是的，所以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文本。然后它书中所有的文字其实是为了辅助自己的那个图像部分的，它给它做了一个大的一个介绍。比方说它可能从一个地方换到了另一个地方，然后这些地方中间的一个转折它又要靠文字的部分去铺陈去介绍，去给有一个读者有一个心理的一个建设。这样的话你在读小说的时候不会觉得有跳跃，特别明显的跳跃感，因为它实在是太长了。 嗯， 对。然后呢，它的文字的它的图像的部分其实又分为两个部分，一方面它是有一些现在这条线的，另外它有一个过去的线。然后在实际的图像过程中它其实有一个颜色的区分，大家如果在看的话，如果看到那种红色的可能就是现在这条线，如果看到蓝黑色的那可能就是过去的线。然后所以作者我们团队其实在做的时候为了大家阅读的方便其实还用了很多小心思在里边。 哎，我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我当时打开这本书翻开第一页，我看上面怎么贴纸片，我就撕撕 我们当时这本书就是跟我们国外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当时 引进版本的这个书不是全封这个照搬的，然后是有一些小变化的。 对，是有一些小突破的，就是在整体的配色还有内文上我们是严格的按照原版书来复刻的，但是我们想带给国内的读者还是要有一些小创新，所以我们在选纸还有烫印以及在整体的部件设置的时候有一些小突破。就比方说刚才流沙说的那个小的那个纸片， 对， 其实是我 撕下去的 其实在原版书中它就是一张图是印在的那个我们的环衬页里头的、 哦、 所以我们就是为了给大家一个收藏的那个仪式感特别把它独立出来，这样的话可以当它是一个书签，也可以让它当一个藏书票都可以。 我不舍得撕下来，因为这本书太精致了 就做了一个小的设计。 哎，刚才说到了其实在引进版本的书籍的时候吧，有时候经常会碰到一些问题。 嗯， 那比如说比较常见的问题，因为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的图嘛，而是图像小说和小说的一种结合。 嗯， 你知道有的时候英文吧那个话可能特别长或者特别短、 嗯、 你翻成中文以后和那图像对不上、 嗯、对， 但是你要保证和原书啊品质比较一样。 嗯， 所以在这本书的编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些难题呢？ 当然 你的血泪你的血泪经历跟大家来分享 一下这个不只是在编辑中会遇到一些问题，确实会像流沙说的它有一些语言的问题、 啊、 中文的语言实在是太简洁了。 对呀、啊， 对，所以我们会有一些这样翻译上的一个问题。当然更大的问题可能还是来自于我们图像的设置的过程中，因为它有文本框，就每一个对话都有一个 对 话的文本框、 就是那文本框要和图片要 叠在一起。 对，所以而且图像小说的语言其实更口语化更灵动、嗯、所以我们当时翻译稿件其实也是校对了好多遍，就是为了让他的语言要达到那种传神的那种韵味。另一方面就是在文本框那个设计上又不能大于他的那种四个漫画的一个整体，所以编辑也在调，我们的美编也在调。就各种 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大家如果是看图像小说，你就会发现啊，图像小说和漫画不一样。漫画呢，有的一篇它可能有三张图，或者那一篇呢大的大的小的小，然后会觉得啊，这个不太规矩也无所谓。但如果你看一本图像小说，它通常都是一页上几格几格，如果特别乱的话，本身就有图像又有文字，大家会觉得不太舒服。那我想呢，这本书啊，除了我们刚才说你拿起来觉得特别厚实，然后觉得呢特别高级，然后这个舒服感，其实我也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 是的，因为这个书我们就是因为考虑到它特别厚，另一方面它又是漫画，漫画的话大家在阅读的时候其实还是还有一个平摊的感觉，你不能让那个书的那个切口就夹了文字。 嗯， 对，所以我们当时选纸的时候其实选择了一个特别平摊度特别高的一个书，虽然就是很厚你就拿起来但是你没有觉得它重。对 啊，是因为纸的原因是吗？ 对，它是一个 纸， 对，它是用的轻型纸，但这种轻型纸又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可能会比较粗糙的那种纸，你摸起来其实是很顺滑的。 哦，哎，我当时确实啊，你现在跟我一说我想起来了，当时拿到书以后我想啊，这么厚的一本书一定沉甸甸的，但是拿起来以后还觉得还比较适合阅读，原来原因在这儿。 是的，因为如果是我们用胶纸或者是其他的进口纸的话可能拿起来像一本词典。对，但是因为我们当时就考虑它一个平摊度，然后一个品质的装帧感，所以我们当时选纸的时候选择了松厚度比较高的，然后又比较柔软的，同时它的那个又比较适合印画的这种文字，所以 所以这是一本沾满了刘默的喜怒哀乐的 对，就是它是一本非常难操作的书。这个我们从选题拿到一直到最后出版中间用了有一年半的时间嘛，对，一年半的时间，然后中间的编辑，中间的美编其实都非常头，但是到时候书出来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哇，所有的都值得的。对，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六年乱世，五队人马，跨过冰原与沙漠，走遍城市与孤岛，数次遇险，只为了一座无人知道确切位置的传说中的城市——香格里拉，一个关乎人类命运的谜团。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未读文艺家新书《探险家工会》。移动的香格里拉，凯文·科斯特纳耗时九年的奇幻冒险史诗《探险家工会》首部曲《移动的香格里拉》。本期嘉宾未读文艺家主编刘默女士，带上你的地图、罗盘、勇气和智慧，踏上前往未知世界的奇妙之旅。整个地球都是你的舞台，人类的好奇心永不谢幕。探险家工会，移动的香格里拉，欢迎收听。 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新书名字叫做《探险家工会，移动的香格里拉》啊，这是沾满了我们今天来做客的嘉宾刘默的喜怒哀乐的一本书。我们前面说到的这本书的一些特点，之后啊，接着再来说一说这本书。其实这是一本引进版本的书，你知道刘默有很多的朋友啊，他们一谈到引进版本的书吧，对引进版本的书是又爱又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的朋友他们呀，一方面啊，特别喜欢引进版本，因为翻译非常的流畅嘛，也经过了后期的翻译的这个再次的加工嘛，然后呢，让大家觉得很贴近生活，甚至有些删改。但是呢，也有些朋友他们觉得呢，这样的一些变化可能就会丢失了原著啊，原版的那个原汁原味，他们觉得这变味儿了。所以探险家工会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它和原版之间有没有一些变化，有没有一些调整呢？这其实也是很多朋友的啊，特别想了解的一个问题。我们来聊，我们来说一说吧。 好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原著跟翻译引进版本的这个区别，我觉得它有一个不可跨越的门槛，就是有些人可能语言能力会比较好，他可以去读原著，这些都没有问题。然后有些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帮助，然后去看我们所谓的引进版本。但是我觉得这个所谓的门槛的这种高度，可能在一些文学的作品啊，可能会更明显一些。但是我们这本《探险家工会》，它是一个怎么说？它是一个还是一个流行的一个书，对，所以它的门槛没有那么高。而且我们在编辑的过程中，在翻译的过程中，其实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原书的那种语言的原味 啊。你看啊，你尽量的保留了原书的语言的原味，然后也就是说变动不大。你们还弄了一年半，你老板估计也听节目呢。 但是因为太长了，你知道吗？就是我光翻译就翻译了半年，然后我们编辑又编辑了半年，然后我们再每编再排半年，我们已经压缩了时间了，老板。但是这个原味不是说就是它可能就是说不改变，但是就是说我们争取的就是说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还能体现出那个你主人公那种情境，以及就是他那种口语感，不会让你觉得生分，也不会让你觉得啊这个书怎么这么难。对，怎么这么读起来这么拗口，没有这种感觉，它就是特别口语化的。 一定要强调一下啊，就是呢，虽然刘默说他们用了一年半，但是他们尽量保证了原汁原味。 这样的一个保证，除了啊作为整个的工作人员，出版工作人员的辛苦努力以外啊，其实还重点的是这本书，我说的原作的啊，它的作者他本人的这个写名的特色，凯文·科斯特纳大家很熟悉，但大家熟悉是人家电影熟悉，对不对？ 是。 那探险家工会《移动的香格里拉》这本书，我们怎么去看待啊？我们特别熟悉的一个演员，一个导演，他写了一本书，我们怎么去体会啊他的风格？我们怎么去更进一步的了解这本书呢？刘墨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嗯，好。其实相较于我们男神的这种创作来说，我们一年半的创作编教时间其实九牛一毛了， 还写了九年。 对，因为就像刚才刘莎说的，凯文·科斯纳其实还是以演绎他的作品我们广为熟知嘛。 嗯， 对，然后他有很重磅的一个作品，从保镖到那个 与狼共舞， 对， 完美世界， 与狼共舞，对，包括现在在演的黄石，他都是非常能够说明他实力的一个作品。但是 那都是影视， 是的，是的。但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其实我们都会在问，为什么一个表演艺术这么成功的一个人，为什么会创作一本图像小说， 而且还应该是有那种科幻性质的，有探险性质，就这样的一本，然后还是图像小说和小说的一种综合，就他弄了一本特别跨界的书， 是 有的时候拼盘做好了特别精彩，有的时候拼盘做差了就糟了个高了， 是的。但是所幸他这个完成度还算是比较高的。那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一部作品，为什么要召集这么多人来跟他玩这样的一个跨界的这种大事儿？ 嗯， 就是因为他其实自己的初衷跟这本书的初衷其实是非常一致的。他所有的作品，就是影视作品，其实也都是那种偏向西部冒险，非常刺激的那种类型。那说明他本人是一个非常就是好奇心以及少年心非常然的这么一个人，他其实是把自己的一个少年梦想在自己的书里头有了一个延续。 那当时翻译准备把这本书引进的时候，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和原作者进行沟通呢？ 其实我们有一直在想着跟他有一个比较亲密的对话，但是太忙了， 太忙了， 我们只能通过邮件的方式，就是跟他简单的问了几个问题。 但是我想啊，他如果拿到了这本书啊，拿到了这本中文版本的书的时候，我觉得他应该一定给你们点一个大大的赞。 是，希望他看到。然后因为我们当时你知道吗，他对自己的作品要求都非常严苛，然后我们在出版之前，他对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纸，选择什么样的墨，以及怎样的装帧，其实都有一个非常明细的一个条款规定。 等一等，你跟他要说轻型纸，你要用中文跟他说，他听得懂吗？不给他翻译过来。 我们就跟他说，这个的纸的手感就摸起来就像皮肤一样，对，非常好的一种纸，他明白的。 就是虽然没有面谈啊，但是呢，通过这样的文字的交流，也是对这本书有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沟通。而且其实我觉得凯文·科斯特纳应该觉得特别幸运啊，因为引进莎士比亚的这个全球改写的这样的一家出版公司，把他的书带给中国读者，你们之前给他做了一个多么大的铺垫啊？ 其实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怎么说， 之前还有葡萄牙的高山，对吧？ 其实当时我们签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这些呢吧？对，你知道，我觉得最大的说服他的是因为我们老板，我们老板非常喜欢这本书，对。然后我们之前就有采访过他，为什么会当时会花重金签下这么一本大部头？因为这制作周期非常长嘛。从一个经济效益的角度来考虑的话，这个其实对吧？就大家懂的。我 再补充一句，大家也可能更懂得啊。那么未读的，刚才刘墨说到的他的领导未读的 CEO 韩志先生，他以前呢是以前是磨铁的，后来自己啊然后创业，自己做的未读。其实我刚刚接触到未读，前面也说过了，我刚刚接触到未读的书的时候，就是未读探索家的那一系列的科普的书籍，会让人有耳目新的感觉啊。居然有这样的书啊，在中国有引进版的书籍，然后出现了。我想，不论 不论啊，当时韩志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情签了《探险家工会》的这本书，但是总有一点，他会觉得这本书里的探险精神和他自己的很多经历是相似的。 是的，因为我们的 CEO 其实是一个折腾不止的人，对， 不停的开拓新领域。 对，然后他自己非常喜欢看文科斯特纳，对他非常喜欢他。然后这本书其实怎么说是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一种永不放弃以及勇于开拓的这么一个追求吧，人生追求。哎，对，我们的人生其实在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一个里程碑式的结束，但是每一个结束其实都是另一个开始。 没错， 我觉得所谓的男神就是这样一直折腾下去又不服输的所谓的这种精神。 没错没错，现在大家会觉得图书市场特别丰富，每年有几十万种的书籍呈现给大家。 嗯， 那这当中呢，有的时候呢是这个作者啊，我不成，我得挑一特别好的出版社。但是有的时候呢，这出版社说，这么 low 的这个作者不能够在我的这个地方出书。 嗯， 所以很多朋友其实对未读的书都特别喜爱的，告诉大家，你如果想在未读出版书的话，你最好能得点奥斯卡的这个。 那我们也会非常喜欢， 然后再到未读出书就会容易很多。 嗯， 咱谈跑题了，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啊，未读文艺家的一本新书《探险家工会：移动的香格里拉》。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听啊，刘默说一说他的喜怒哀乐。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读书俱乐部节目。 Should stay, I would only be in your way. So I'll go, but I know I'll think of you every step of the way.And I will always love you, will always love you.Is all I'm taking with me. So goodbye. Please don't cry. We both know I'm not what you need. 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六年乱世，五队人马，跨过冰原与沙漠，走遍城市与孤岛，数次遇险，只为了一座无人知道确切位置的传说中的城市——香格里拉，一个关乎人类命运的谜团。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未读文艺家新书《探险家公会》。移动的香格里拉，海文科斯特纳耗时九年的奇幻冒险史诗《探险家公会》首部曲《移动的香格里拉》。本期嘉宾未读文艺家主编刘默女士，带上你的地图、罗盘、勇气和智慧，踏上前往未知世界的奇妙之旅。整个地球都是你的舞台，人类的好奇心永不谢幕。探险家公会，移动的香格里拉，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未读文艺家的新书《探险家公会：移动的香格里拉》。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呢，是未读文艺家的主编刘默。说到了探险家公会啊，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就说到这本书啊，被称作是史诗级的一部巨著。巨著它包括哪些巨呢？书特厚，巨厚，字儿和图巨多，然后作者巨有名， 对，制作时间巨长， 所以来说一说吧。刚才说到了凯文·科斯特纳，人家演电影，人导电影，人得了这个奥斯卡奖。那据你看来啊，这本《探险家公会》这本书，你刚才说这本书，你作为职业编辑啊，你看到以后觉得书是满意的。那除了满意，不能就只说这俩字儿，还有什么样的感受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来说一说科斯特纳的这本书。 我觉得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怎么说，就是所有的成功，还有所有的看起来满意的结果，其实都是经历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很多情绪的一个累积的量的。对，包括凯文·科斯特纳本身，你从他的个人经历，你就会看出来他是一个折腾不止的人。他其实本身不是表演专业出身，对，但是他非常喜欢表演。然后在大学的时候就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去学的表演，然后在大学毕业的过程中他还去做了一段时间的销售，对。然后但是因为时时心心念念着自己喜欢的表演事业，然后才被导演然后相中，然后才跨入就是演艺圈，然后一步一步的积累，从玉兰宫舞到保镖，再到我们现在他成为一个可以拿终身成就奖的这样一个导演，再包括他现在走老当益壮还能出演黄石这样非常口碑非常好的这种电影，你就能看出来他其实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在走自己的路。然后突然他会选择，我有九年的时间我不参加任何的表演，然后不参加这种娱乐的东西，我就沉潜下来然后做一本书。对，而且他召集了就是他业内所知道的最优秀的人一起干这个事情。这样说起来，就是我们可以说一下他后面的这几个他不是有三个人吗？除了他自己，还有一个会者，还有一个故事的一个 一个框架组织者，类似 他们三人的就是铁三角的一个小团队。 哎，说到这铁三角小团队啊，一定要跟刘默来请教几个问题啊，或者我替读者来跟你说一说啊。你看卡文科斯特纳，我们大家都非常了解，他有名气。那么有名气呢，并不是说平白无故就有名气，大家可以看到他有梦想，敢于去冒险，最重要的是他有能力，还能够坚持有毅力。 是的， 大家来去想一想吧。如果你 做一件事情啊，怎么说了来着，那叫就是你去做一件事儿，然后再而衰三而竭了。 嗯， 如果是坚持九年去做一件事情，这是需要一个很大的毅力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这铁三角这样的一个组合都一直稳定啊。 嗯， 所以另外两个人是什么人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好的。 嗯， 他有一个作者还有一个会者。我们的作者乔恩贝尔德，他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在国内可能不太有名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创作者。他首先写了一个故事的大纲，然后想去找凯文·科斯塔，其实是说我这样一个故事，我想找你拍电影。 哦， 对。然后但是他第一次见凯文·科斯塔纳的时候，可能因为剧情的光环给他压力太大了，所以他没有发挥好。对，但是他们第一次合作就有点小失败了。但是凯文·科斯纳人特别好，然后他对这个故事其实有一定的比较好的一个好奇心，然后他就有一天突然给乔恩·贝尔德说：“你再来我家里一次吧，然后我给你一个机会，你再把你的故事好好阐述一遍。” 就是说，他得给凯文·科斯特纳打一小样。 是，然后他们就去他凯文·科斯纳家里了，然后他们这一次把故事聊得特别好，然后凯文·科斯纳说：“那哎，我喜欢你这个故事， 我替你写了。” 对，不他说我觉得你这个故事可以拍一个电影，然后他们就做了一个小的 demo。 然后 没有说咱们不是说说怎么出来的， 说 你怎么做成电影了。 他就想做一个电影，然后他们去游说好莱坞的各个制片人了，但是有些就没成。对，然后凯文·科斯纳对这个故事依然很心水，依然很喜欢，不放弃。他说电影做不成，我们可以把它出成书。所以这个书的前身它其实是一个大电影。 问题是谁写呢？最后怎么变成凯文·科斯特纳写了？ 他本身就是所谓的一个故事的指导的身份在参与这件事情，但是后来他因为太喜欢这故事了，所以就跟乔恩·贝尔德的时候沟通更加密切，所以摄入的就会越来越深，慢慢的也就成为了一个故事的主创团队之一，就是一个之一的一个人。 嗯， 这个就是他们故事的成分。然后那如果是跟他们就说退而求其次，如果跟电影最匹配的其实还是图像的一个身份，所以他们想说我还有一个图像的会者。 跟电影最匹配的是电影录音剪辑。 No 他 们 想要， 我们广播经常 播 这样的一种艺术形式。 他们的脑洞就直接走到了我要出一本这样的图像小说，而且大部头的跟电影相匹配的鸿篇巨制。对，他们就找了，他们就在，我觉得他们也是非常随性了，就是类似在一个小网站上发了一个招聘帖，我这样一个故事，然后我需要一个会者，你们大家来应聘吗？而且他们还没有提凯文·科斯特纳这种参与的事情。然后有一个插画师，就是我们的插画师瑞克，他就去应聘了，然后应聘成功了，但是他完全不知道凯文·科斯特纳也参与其中。然后通知他你过来吧，你被录取了，我们过来聊一下。然后一进门的时候，凯文·科斯特纳坐在那里，然后他兴奋的尖叫起来，啊，居然是男神在跟我们一起参与这个事。所以就这样他们三个人见面，然后开始退而求其次的把一个电影然后做成图。当然就是即便是他做成了一个图像小说，其实他的同名的动画也在拍摄之中。 我想啊，如果是凯文·科斯特纳做的事儿嘛，不会仅仅就出一本书就完结了。 是的。 那刚才说到了这本书的创作，因为有九年的时间呢，在这九年的过程当中，他们几个人，你的意思就是说齐心协力，然后共度这个艰难险阻，就出了书了。怎么这么顺利呢？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三个人可能会比较契合吧。我觉得中间可能更长时间的是因为书稿的本身画的时间太匠心了，就是因为我们的瑞克罗斯他在绘制这些书稿的时候其实是有几个匠心的点。第一个点就是他选择了跟自己的成书的画幅相一样的那种纸在画，然后对， 就是保证书和这个图片不脱节，就看着的时候你不会看着看着就跳出来，看着看着就跳出来。 是的，而且他为了还原这个书的那种复古的画风，所以他特别甄选了20世纪初的那种墨水 啊， 对，墨水，然后画的这个线稿。对，然后画完线稿之后，然后才会有就是这些上色啊什么的，就是他的所有的墨水都是那个时代的那个墨水用来还原的。这样的话他就说这样的感觉能够还原那个时代，然后也能让在家看画的过程中了解到那个时期的那种画风。对， 所以啊，打开这本书那种代入感特别强。我原本以为呢是因为图像啊还有文字给我的这种感觉，但是其实 他给我这种代入感觉，也是这么多的这种非常细心的设计。 对， 你没有像刘墨这样的专业人给大家讲解， 嗯， 大家不知道，但讲解之后才会发现代入感强原来是有这样的原因 的。是 的， 而且我们，嗯，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他创作幕后的故事，可以关注我们未读的其他的公号，上面有一个类似的特别精心的一个创作的视频， 嗯， 就是你可以看我们的绘者在创作的过程中非常的有仪式感，他要戴手套，然后摆好自己的文具，然后摆好自己的墨水，然后精心的画每一条线，每一个而且他跟我们说他这个书里头其实没有纯粹的直线。 你知道我原本以为啊，这本书里面的这么多的图片啊， 嗯， 是用电脑动画的方式加工完成， 全部手工勾勒。 现在你跟我讲的是手工勾勒，我觉得这简直是一个太浩大的工程，主要太多了。 对，700多幅全部手工勾勒的。对， 哎， 对， 所以他那动画片好拍了，因为已经有了这么多的图片的原型了。 哦，在搜集国外资料的时候，我们就调侃说，这个绘者感觉刚开始画的时候还意气风发，等到画完的时候，感觉都已经有点白头发了。 没错，你看，如果他刚开始接这活的时候，他20多岁，等到他画完以后，已经人到中年了嘛。 是的，是的。然后，嗯，所以就是他绘制的过程中就非常的耗时间，而且如果是纯手工勾勒的过程画的话，他其实一张就要会画好长的时间。 哎，当时为什么不选择，比如说你可以画一部分的这个图片，然后其他一部分选择电脑动画的制作呢？ 嗯，这就是凯文·科斯，这就是他们团队，他们不接受这种，他们就说，如果要做一件事情，我们要把它纯粹的做成，要做到极致，所以他们就一直给这本书这样的一个时间。当然他们同步的有再去谈他的影视的一些东西。对， 我想啊，这本书呢不仅仅呢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啊，这三位主创人员他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的啊一种极致， 嗯， 那么其实大家如果仔细去阅读这里面的图片和文字，那么虽然谈到的是一场冒险，但是这场冒险当中的很多内容已经做到极致了。 是的， 不论是从书的形式也好，还是内容也好，把这种做到极致的精神啊，其实一直在传递给大家。 对，所以我觉得冒险精神的实质其实就是这种锲而不舍，这种誓不罢休的这种精神。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本书的出版方他们用了1.5年的时间，他们也是把这样的极致的一种东西在， 嗯，是的， 你们都已经是第几次的发挥了。 我们基本上每做一本书都要做到极致，而且在大家翻的过程中，你看它表面的那种就是它外封其实也很有质感，它有一种那种瓦楞的那种格格的那种质感。 嗯， 对，然后它上面有那种完美的烫金的工艺，就非常的豪华。内外封，我们那个外封的蓝叫骑士蓝，我们内封的蓝叫夜幕蓝， 总之都是贵族蓝。 对，贵族蓝。 总之就是告诉大家，这是一本特别啊，不仅仅是作者耗费心力，也是这个绘者耗费心力， 嗯， 还是出版方耗费心力啊，呈现给大家的一本书。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探险家公会：移动的香格里拉》。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6年乱世，五队人马，跨过冰原与沙漠，走遍城市与孤岛，数次遇险，只为了一座无人知道确切位置的传说中的城市——香格里拉，一个关乎人类命运的谜团。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未读文艺家新书《探险家公会：移动的香格里拉》，凯文·科斯特纳耗时9年的奇幻冒险史诗《探险家公会》首部曲《移动的香格里拉》。 本期嘉宾未读文艺家主编刘默女士，带上你的地图、罗盘、勇气和智慧，踏上前往未知世界的奇妙之旅。整个地球都是你的舞台，人类的好奇心永不谢幕。探险家公会，移动的香格里拉，欢迎收听。 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本啊，一本科幻的一本探险的书籍《探险家公会：移动的香格里拉》。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是未读文艺家工作室的主编刘默。前面呢，关于这本书啊，我们说到了很多的内容。那有一个重要的内容还没说呢，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探险家公会：移动的香格里拉》，也是呢《探险家公会》的首部曲啊，它叫这个《移动的香格里拉》。那由此可以看来，后面肯定还有探险家公会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嗯， 九年出一本，如果他要出个系列的话，五本一系列呢，四十五年半， 人生之书可以陪大家一直看下去。等我们老了的时候，可以讲给孩子听。 对，就是 可以讲给孩子听。 就是在你姥姥年轻的时候，九岁的时候看了一本书，名字叫做《探险家公会》。现在你也九岁了。 是的，嗯。 哎，为什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探险家公会》呢？ 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这个书里头的主人公一个核心的组织，就是他的名字就叫探险家公会， 虚构的一个探险家公会啊。 对，然后这个探险家公会的目的就是在于大家去冒险去。发现世界的神秘之境。 嗯， 对。然后我们的书的开篇呢，是设在1912年，对，探险家公会在就是他们的探险队去了北极， 不失踪了吗？ 对，失踪了。然后只有就是我们这个书里头一个主人公，就是开篇跟大家提到那个阿瑟，他生还了。 嗯， 然后他留下了一本日志，就探险家公会的所谓探险家公会的日志。 嗯， 然后他把这份日志托付给了自己的姐姐，然后他的姐姐把这份日志又辗转交付给了他的弟弟叫约翰。 嗯， 对，所以时间又有另一条时间线，1914年大事儿，有一个世界大战爆发嘛。 对， 对，然后在这个的时候，所有的人就这个书里头有一个虚构的大的架空的一个悬念，就在于 一战它是什么原因引爆的呢？ 对，所以我们的作者跟我们的故事者就大胆设想，就外国人的脑洞非常大了，他就把这个大事儿然后跟我们的探险家公会挂钩起来了。 嗯，就是说，你看开头的时候，像我给大家说一说我的感觉，我看开头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书呢特别像泰坦尼克号，哎，因为运气嘛，碰巧，不应该叫运气，因为碰巧，因为最后结局是什么样你不能说运气，就是因为碰巧凑巧有了这样的一个开头。 嗯， 然后但是后面呢就特别像，你有印象吗？变形金刚有一集，是为什么人类登月，是因为变形金刚在月球上。 就不得不服外国人的脑洞。 真是现在说到这儿才突然意识到啊，还真的是，这因为作者是好莱坞的导演嘛，然后所以这本书里面有好多感觉特别像好莱坞大片。我说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 对， 看来他虽然没明着说，但是他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把这样的印记已经烙在我的脑海当中了。 毕竟他是想把这套图像小说做成一个好莱坞大片的，所以估计他在成像的过程中，以及在故事的讲述中，其实还留了一点野心的影子在我们的图像跟文字中。所以大家在看的时候可能就会像看电影一样。 没错没错，大家再想一想，我们非常熟悉的，比如说像正联复联系列，比如说像超人呢，什么蜘蛛侠系列，他们其实以前也都是开始先有小说，然后有漫画的，然后后来才呈现到大荧幕，成为那种好莱坞的特别著名的那些好莱坞大片商业片嘛。所以也可以想象一下，没准过几年我们就能够看到，哎，探险家公会第一部啊大电影，这个移动的香格里拉出现，然后再有后面一个系列， 是可能有阿瑟系列，可能有约翰系列，等等等等等。 对，这每三年等一次电影，其实也挺煎熬的，得亏有那么多的系列。 那我们等书出完了，然后再慢慢拍。 哎，在这本书里面特别提到了探险家公会啊，一个古老的神秘组织。 嗯， 从伦敦到仰光，从班加罗尔到旧金山，分会馆遍布全球各地。不管啊，这里面的人，这里面的加入者是什么样，但是他们的胸膛当中啊，必定都跳动着一颗跃跃欲试的少年心。 是的，所以 它没有什么实质的就进会门槛，没有那么高， 嗯， 就只要你勇敢，然后不怕死，然后有一颗永远不灭的好奇心跟少年心，你就有可能加入这个组织。对，当然在那个年代你可能还要对， 我想去月球上找变形金刚。 你可以在你的想象力里头加入一下我们的探险家工会。 对， 然后只要加入这个会，他会给你发一个小勋章，对，然后你就可以去跟着他们去探索世界，环游世界了。然后我们故事的主线就是在1917年，我们的主人公约翰就收到了他哥哥的这封信，而在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他其实跟自己的，他作为一个少校，就是一个军人，其实跟自己的上司有一些龃龉跟不和。 那是，啊，谁能跟自己的上司特别的和谐呀，啊？ 我还是很爱我的上司的，求生欲太强了，对不对？ 然后接着来说，他和他的上司， 他和他上司有点不和，于是他有一天就跟他再次发生口角争执。然后他就拍案而起，说我不干了，然后就拿着他哥哥的探险日志，然后去探索他哥哥曾经走过的路，去寻找他哥哥给他留下的谜题，所以他就带着他的一个人马，就一直6年，然后从冰原走到了沙漠，然后从仇视走到了孤岛，然后坐过了所有的交通工具，然后去探索那个就是特别神秘的城市香格里拉，然后这就是我们的小说的故事主线。 我们现在啊，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刘默，你有没有感觉到时间飞逝啊？所以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但你有两个重要的内容啊没有说。我把两个重要内容跟你说一下，然后你自己分配时间。一个呢就是啊，探险家工会啊这本书还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那有一点点的时间。另外还有啊，作为未读文艺家的主编啊，很多朋友其实特别期待未读文艺家那么近期的一些精彩的书籍，给大家再做一些简单的介绍好吗？ 好的， 那你自己分配时间吧。 其实我对探险家工会这本书其实就是期望大家去读，然后也没有什么遗憾，因为在呈现的过程中我们已经非常的把它做到了极致。然后我是希望大家在读的过程中，首先不要觉得它这个特别的难，它虽然很厚，但是你只要进入故事，你就会随着作者一路而下，就是可能一口气就能读完。对， 我跟大家的告诉大家一个我的感受吧，你就跟看一个好莱坞大片一样， 对，就是那种一下子就能读到头，一口气读完的那种。然后我就希望大家能够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去尝试读这样一本介于小说跟图像之间这样一个特殊的文本。 而且我还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在未读的每一本书背后，你都有一个二维码，然后你扫了二维码以后呢，你就会在未读的这个小平台上跟大家一起分享啊，看这本书的感受。其实你们有很多，我看到了大家的留言特别有趣儿，有很多人还会就某一条留言展开讨论。 是的，刚才说到的那个我们书背后的那个二维码，其实是我们书就是未读的一个公号，上面有我们一些关于书的分享，也会有跟我们的书的书讯，还有一些特别即时的一些小文章，还有一些特别内心的一些文章在里头。另外它里头还有一个小的技巧可以链接到我们的未读小店，你可以从里头去直接购买我们的最新的书。对，那么接下来可能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未读文艺家接下来的几个重头的产品吧，这样的就也就是感谢大家喜欢。 这本书你出一年半，那下面你就只能再介绍一本书了对吧？一年介绍出三年出两本书。 我接下来可以给大家介绍一套书 是吗？ 一套书就是因为大家之前一直知道我们的霍加斯莎士比亚系列，可能大家也耳闻过我们之前出过的时间之间，或者是女巫的子孙，这个他们都属于这一套霍加斯莎士比亚经典改写系列。它是英国的出版社霍加斯出版社为了纪念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召集全球范围内的经典文学名家改写的莎士比亚的经典戏剧。然后我之前说的时间之间其实是珍妮特·温特森改写的莎士比亚的冬天的故事，然后女巫的子孙是玛丽特·阿特伍德改写的莎士比亚的暴风雨。然后我们今年会再出3本，其中有一本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尤奈斯伯改写的莎士比亚里头所有的戏剧里头最暗黑的一本麦克白。对，他用一种犯罪小说的笔法重新还原了麦克白里头非常紧张刺激的情节，以及人心里头那种罪与罚之间的暗与灰。 以及最亲密人之间那种权力跟情感的那种交集，所以是一本情节很快，然后读起来就是很爽，然后你最后放下的时候你会觉得内心很沉重，然后故事久久的不能离开你的思想的这样的一本书。然后这是我们的三本，另外还有两本是那个新来的男孩，他是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改写的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以及就是大家之前看过的一个英剧，就是卷福主演的梅尔罗斯的原著作者改写的李尔王。这是我们这一霍加斯莎士比亚今年出的三本，然后这三本完了之后我们这一个系列其实就告一个段落了。 这个系列虽然告一段落，但是我期待着出莎士比亚全集改写。 可以啊，其实我们之前有一个特别美的一个系列叫醉吻沙翁系列，它就是集合了莎士比亚的四大喜剧四大悲剧，然后还有两个传奇剧，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从装帧到内文也是非常美的一套书。 感谢未读文艺家的主编刘牧啊，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这么丰富多彩的介绍，我们特别的要感谢刘牧啊，在今天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把这么一本巨著啊说得如此的详细， 主要是流沙引导的好， 主要是书时间太长了。就我原来原计划应该这本书是不是也应该播一点半呀？不管怎样吧，真是希望啊，很多朋友能够喜欢这样的一本书《探险家公会：移动的香格里拉》。我是流沙，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Should stay, I would only be in your way. So I'll go, but I know I'll think of you every step of the way.And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